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探访美丽乡村，展现乡村文明，关注宜居生态，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先锋的力量》。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支持。您好，听众朋友们，今天为您播出的是记者张鹏飞采制的录音报道。 在距离北京市区150多公里的密云区新城子镇，有一个大树洼村。这是一个深山村，平均海拔在7-8百米。因为地处深山，所以大树洼村留不住年轻人，人口少，老年人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空心村。如何提升村民收入水平，带动乡村经济发展，成为一大难题。最近几年，大树洼村选出了一位90后的村支书，在年轻人的带领下，村里成立了农宅合作社，发展高端民宿业，给偏远落后的深山村注入发展新活力。今天记者就带您走进大树洼村去转一转。其实大树洼村的美很难用声音来形容，因为大树洼村的美就在于它远离尘嚣的宁静。清晨，山里笼着一层薄雾，站在海拔最高的青草顶，东边的雾灵山，北边的古北水镇和西边的密云水库，还有远处的长城尽收眼底，视野十分辽阔。往近处看，在起伏的山峦之间，点缀着之字形的山路、层叠的梯田和石头砌成的民居。在屋檐上还挂着红红的辣椒和金黄的玉米，在鸡鸣狗吠之间，让人忍不住想起陶渊明的两句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大树洼村党支部书记90后青年杨凯介绍说：“ 咱们是属于在海拔700到900之间，咱村有6个咱村，分布比较广，之间的连接路的距离呢又比较远，然后形成一个独特的一个景观，就是一进咱大石洼之后，有东梁、南梁、西梁，然后北边是咱们主村，然后往上还有青草顶、大台。青草顶呢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观景平台，因为它在海拔800米左右，然后它是东望是雾灵山，雾灵山主峰，北望是古北水镇、长城，尤其晚上的时候看上它的夜景，整个是在咱的跟咱们眼是平的，西望是密云水库，然后这个好的天气，这块是一个独特的一个景观。 说到独特的自然景观，大树洼村还有一个堪称奇特的景点，叫做寒冰洞。 寒冰洞这块就是一个自然奇特景观，冬天的时候呢特别暖，就是外边越下雪，它这块门口也不结冰，里边也不冻冰。这个夏天的时候呢特别弱的时候呢，它就里边结冰，它这个可能跟这个地质什么的这个气候条件还是相通有关系的 啊。 然后就是咱过去，因为过去村里头人穷，吃不上冰棍，都夏天都上那儿掰冰去。 哦，真的吗？ 对，真的。 哦， 然后所以说就到现在也有冰，越暑伏天儿，三伏天儿，越里边越有冰。 哎， 然后也大家伙也都去山那儿，有时候掰个冰， 等于山里的山泉水到那儿就变成冰了，是吗？ 就是底下也没水，可能它这个水蒸气各方面的。 哦， 对，就变成冰锥了，挂着。 哦， 现在咱村里头因为有这个防汛防火的各方面，咱们把这个路都给人工给修了。 哦， 修了之后，现在等于人大概从路走过去也就是3-5分钟，就能走到这个山洞里头。因为咱村它那个是在那个大台，所以说这个路过这个沿路路过这个青草顶，这个路线也是一个独特的风景，它整个是在咱这个松树林里边穿梭。因为这种松树林，原始的松树林吧，它跟这个人为人造的还不一样，特别独特。 从杨凯的介绍当中啊，可以感受到他对生养之地大树洼村的深厚感情。杨凯1992年出生，是土生土长的大树洼人。很多同龄人纷纷向往山外的世界，杨凯为什么会选择回到村里成为一名村干部呢？ 咱村土生土长的，从小从这上学都得跌走去，一走走10多公里在镇上， 咱开始盘山公路得走着去，可能这个农村的孩子早当家嘛， 嗯， 然后从小就是也喜欢这个村儿，也就是也比较苦，后来就是上学完了参加工作， 嗯， 参加工作，然后在2015年那会儿，那会儿就想着回村里头干点事儿，就是从这个农产品那块做做。包括养殖，结果呢等到2016年选举的时候正好选进村这个村委了。 其实当时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也是感觉到农村可能当时的这个旅游啊各方面也都开始发展起来了是吧？ 对， 感觉还是这边村里是不是还是有一些发展的空间。 当时那会儿也就是太长远的想法没有，那会儿就想着回去做个民俗院，然后通过这个有吃的有玩的什么的，就是因为这个说实话就是本身就是从农村出去，对农村它还是有一种乡情， 有感情， 对，有感情，然后就是还是比较喜欢，就是想着通过自己自身的努力吧，然后想做点事儿，然后结果这个等到2016年选举的时候就在村里就认那个村委了，然后就开始。 那您当时是多大岁数啊？ 我是92年的，然后2016年24，那会儿就是没接触过村里头这个大队这些活儿，然后那会儿就是跟老百姓常打交道嘛，然后那会儿从小在村里头光着脚丫子跑大的，哪儿也都熟悉，对于这个村民还是都认识，没有说不认识的， 那时候都是看着您长大的， 对，突然接触村里工作了，然后就感觉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呢？ 就是跟老百姓更接触的更多了，然后可能这事那事的找我，因为我比较岁数小嘛，他那会儿当时那个这个老年人有的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有的弄这个歌华有线，其实他那个遥控器，他有时候他可能老百姓都是死记硬背，然后怎么弄，然后才出这个电视这个台，但是他有的老百姓他一弄错的，比如说他弄着一个另外一个界面去，他再按照他那死记硬背的那个他摁不回来了，就这样的呢就给打电话了，说我这坏了在这不管事了，就然后就给我打电话，我就去了到那去，我就告诉他怎么，其实没坏，他只是到另外一个界面了。现在好多就是都是这样。 当村书记是哪一年？ 我是2018年。 2018年， 对，2018年，因为干了3年嘛，2016、2017、2018、2018年，然后开始又选举。选举 那时候您也不过才25、26岁吧？ 对，26、27了。 26、27岁、 那个、 是吧？ 对 啊啊。 然后，那个做了等于2018年，等于到2020年又选举。也是连选连任嘛。 这么年轻，突然一下要挑起整个这个村往怎么发展这个重担是吧？当时有压力吗？ 也有，当时压力特别大，然后想干事，然后说实话还是年轻，然后好多东西都需要学习吧。 等于那几百口人都得看您是吧？ 对，然后就是想着包括这个怎么让老百姓多能那个挣点钱， 对， 怎么想把这个好的项目落实到村里头，然后各方面老百姓之间的这种关系，都是就是一开始没干过这个主要这个岗位，可能不太理解，等于自己干上这个主要岗位之后，突然觉得就是好多处人处事儿，然后好多东西都需要去学习。 对，因为乡村治理呢特别复杂是吧？乡村振兴也得发展，环境也得整治， 是， 然后又得取暖呐、又煤改电呐、垃圾分类，这事儿很多。 现在就是村里头，因为这个老年人还是比较多吧，然后可能就是更多的是让大家伙儿有一个就是好的一个心态，在这块儿就是更居家养老，以这种模式吧，然后这个让大家伙儿还是在村里头种点小地什么的，更多的有一些矛盾我都是在初期领着我们两位班子呀、就是赶紧去就给化解了，所以说现在村里头还比较融洽。 在村两委的岗位上光荣任职以后，杨凯所看到的大树洼村是一个人口少老年人比较多的空心村。杨凯说， 咱村现在是318人，152户， 100多户， 在家常住人口大概就是280人吧。 是不是也都是以老年人居多？ 对，老年人居多，现在就是几乎都是男的60岁以上的，女的是55以上的。 年龄的确偏大了。 对，的确偏大了，男的是60以下跟女的55以下的应该在一块加一块也就是30多人。 在咱们发展这个民宿业哈之前啊，村民主要的收入来源是什么呀？ 那咱村的主要来源就是咱村种那个玉米。 等于是在山坡上种是吧？ 对， 因为咱们这属于山区嘛，然后耕地可能也没那么多。 咱们村的耕地可能就是比较散，过去都叫啥呀？都叫坝台地。 坝台地 对，然后就是老寿司是不是这种整块的吧？然后还不便于这种大型机械作业。 对， 等于就靠人工。 对， 然后现在就是通过这2年，我是2018年开始在咱村这个 任职这个书记、 书记 主任、一人间的， 嗯， 然后开始发动村民就是种植这个小米儿， 嗯， 就是比较这个物价就是高一点吧， 嗯， 因为你种棒子终究也是一块多钱一斤， 对对对， 啊，小米儿，然后咱们从最早的6块，然后卖到现在10块钱一斤， 嗯， 啊，因为咱村它这个海拔是800左右。然后它这个正好生长这个小米呢，它是昼夜温差大，昼夜温差大就形成了一个小独特的气候 啊、 哦。然后把这个小米呢，它就是山底下， 嗯， 一般在平原地区300-400平，就是海拔300-400， 嗯， 这个地区它的小米是，比如说它生长周期是150天， 嗯， 可能咱们的生长周期就达到180天， 哦， 啊、就是它比较慢、 哦， 所以说这东西粮食嘛，它长得越慢，它精华它越那什么、哦。然后这个咱们还发展了这个鲜食玉米， 玉米哦， 对，先是玉米、 哦， 然后这个也是挺受这个、 嗯、 挺受外界挺受欢迎的， 嗯、 因为咱也是昼夜温差大，它这个糖积累的高，水分、 哦、 对、 哦、 这个比较那个特殊吧。 因为我知道以前这个老乡种的那个玉米啊，就那种老玉米、 对、 是吧？ 对， 吃起来呢特粗， 对对对， 不太适合煮着吃。 对， 咱们这个鲜食玉米是另外一个品种是吧？ 对对对，这块也是咱们这个农委区农委这块也是特别支持咱们这个。老百姓，然后这个给咱这儿提供这个种子， 哦、 嗯， 也是他们选的那个优质的品种、啊， 对对对对。然后老百姓就是挺受益的、 哦。 然后过去呢，买这个一亩地的种子，可能就是得需要个20-80块钱。 嗯。 然后现在通过这个农委的政策呢， 嗯， 然后给咱们这个老百姓，他就出一个20%， 哦， 等于100块钱，他才出20块钱， 哦， 对，所以说他这个老百姓也都、 嗯、 都认可这事，都挺高兴的， 哦、 对，然后种植也有积极性， 嗯， 啊、 嗯， 然后咱们这块就是销路这块，咱也是包括我本人，包括这个村里这些这个有能力的人， 嗯， 然后我这边都组织大家一块帮这个老百姓进行这个销， 哦， 嗯、 是通过什么渠道销售？ 嗯，咱们主要还是通过这个密云那边有点饭店， 嗯， 咱们从那个他。密云咱那边有一个那个咱村有一个企业是那个明明蛋糕，在密云这有几个连锁店， 哦， 然后通过他这块， 嗯， 然后销点儿，然后这个还有咱们那个区纪委， 嗯， 然后帮扶咱们村， 哦、 然后他这边也是发展他这个职工给大家 组织大家购买是吗？ 对对，组织大家这边、 哦、 比如说有需要的、 哦、 我买10根买20根， 哦， 然后这样统一给咱们一个数字、 哦、 咱们这边准备出来，然后跟人家联系、 嗯、 然后人家过来拉了、 哦、 就、 哦、等于是一些企业也有这种助农的项目 对 吧？ 对，包括市纪委、 嗯、 然后那个还有市日报社，都是每年都给咱们销， 哦、 都帮助咱老百姓。 那咱们这现在那个小米和那个玉米，大概那个面积有多少啊？ 嗯，咱们现在是一共耕地是680多亩，680多亩呢，小米是种了150多亩， 嗯， 鲜食玉米种了150多亩。 还是散着那个农户自己来种，还是咱们统一的安排、啊？ 现在目前还是让农户散着来种， 嗯， 就是各家咱们给他提供一下这个信息，然后大概让他。因为啥，这个鲜食玉米它是熟的时候它是就得掰，它这个生长周期、 嗯、 比如说到熟的时候它可能前后也就错个3天5天， 嗯， 就得掰，要不然就老了、 嗯、 要不然就或者说它不够成熟度也没法吃， 嗯， 然后所以说咱们就是组织大家这个农户分批次种，然后这样的给大家排一个顺序， 哦， 按照这个时间种， 嗯， 大概间隔每个间隔都是1星期左右、 哦、 这样的咱们啊，一批、二批、三批，其实咱们每年到8月12日左右就开始进行采收期了， 嗯、 一直能到10月1日左右、 嗯。我觉得咱们村这个环境特好啊，早上起来空气也新鲜，是吧？这个山上是不是种那个玉米什么的也不打药啊？ 不打药 啊、就纯绿色的那种的。 对对，因为啥呢？就是咱说这老百姓啊，种现在种地，说实话不挣钱、 嗯。 这个老百姓啊，咱村还比较保守一点，因为咱村你也看了、 嗯、 这个。 嗯， 确实这个交通啊各方面的 嗯 形成这个咱村的这个留守老人他也比较多一点，他就是现在你让他花钱买这个农药去他都舍不得、啊、 对, 对， 也不好买，说实话， 对对， 是吧？ 因为他这个啥呀，因为你看一亩地我这个正常，比如说我产出我收入大概是1000多块钱， 嗯， 我这个除了我玉米的种子，我再买点那个就是 农 家肥，农 药化肥啊， 对，农家肥、 嗯、 然后你说我再买农药去，这个农药、 嗯、 因为现在农药也比较贵， 嗯， 他再买农药其实他自己就不合适了， 嗯， 所以说一般就是很少就不打农药的， 对对对， 尤其鲜食玉米、 嗯、 咱们是特殊的 这个鲜水玉米还有小米， 嗯， 咱们是管控的， 嗯， 就是你不属于你打农药，打农药我这边就是不管你代卖的， 嗯，哦， 对， 像城里很多的消费者哈， 嗯， 愿意吃点儿咱们山里头种的这种的哈， 嗯， 又健康又绿色， 嗯， 有机，而且呢山里的种植环境也好，水也好，空气也好， 是 吧？ 是， 我觉得味道格外好。 那，嗯，咱那个也是想着将来如果这个， 嗯， 谈疫情，如果这个城里市里的这个朋友们， 嗯， 或者有愿意来咱村的，咱可以给他们做点这个分散的这个土地， 嗯， 比如他们比如说认领一下， 哦，一分地那种项目， 对对对对，他过来可以自己种自己想吃的菜，想，因为咱这边山上， 嗯， 说实话，它这个昼夜温差大之后，形成这个小气候，种什么东西都比较好一点，因为它海拔在这儿呢。 嗯， 2020年，由于疫情的影响，不少村民闲在家里没有收入。杨凯四处取经，在一次培训当中啊，他听说山洞里种蘑菇收入可观，于是带领着村民在山洞里试着种了一些蘑菇。从有想法到长出第一批蘑菇，只用了20多天。虽然说产量不高，却也是一次有益的尝试。而真正给乡村发展注入活力的，还是村里的高端民宿项目——龟蒲南山。杨凯介绍说，为了打造高端民宿，村里利用闲置农宅成立了农宅合作社，采用村企共建的模式，吸引外部企业进驻大树洼村，共同开发高端民宿。 过去啊，咱村来了之后都说好， 嗯， 就是没地儿住， 嗯， 因为村里人也穷， 嗯， 包括这个地理条件，包括村里老百姓也不太富裕，所以没做起来。 嗯， 我是2015年回的村， 嗯。 当时就是想着把村做一个这个好一点的民宿， 嗯， 然后就这样着跟那个这边这个结识了，跟那个他这开发商， 嗯， 也是一姐姐，领到咱村来之后一眼就看上咱这儿了，然后 看上咱们村什么了？ 就是看上咱村第一山高风景好，第二空气好， 嗯， 因为咱们村的这个绿植， 嗯， 大概面积是占到96%以上。 哦， 对，咱们因为您可以看这个。松树啊，就在咱路边走的路边都是在松树林里头穿插。 对对对对对， 嗯， 对， 这是一个独特的一个风景。 对 啊，嗯，然后这老板娘来了之后呢，然后也特让她感动，就是咱这儿呢， 嗯， 咱这村老百姓比较穷嘛，穿的衣服也比较这个脏，这个乱。 嗯， 然后来了之后一看，大冬天呢，有一个大爷衣服小，他肚子大， 嗯， 然后这个扣子。扣的比较歪， 哦， 然后来了之后一眼一看就是村民特别朴实， 嗯， 特别这种浓郁气息， 嗯， 他就是说在北京市可能很少，就是根本就不敢想象还有这样的一个村，在这些村 这么原生态的 村落，啊，对对对对。然后当时买了几十个羽绒服啊，给这个比较困难的这个老人发放， 哦， 直接他个人买的， 哦， 当时就是一下他就感动了， 嗯， 然后他就也是通过我跟他说，就是包括咱们村这个地质条件了，包括咱村民的这个， 嗯， 那会儿收益也比较低嘛， 嗯， 平均，然后他就是想着也是做一个民宿，能够让外边的朋友能知道这个村儿， 嗯， 然后来咱们村儿， 嗯， 包括吃住玩， 嗯， 给咱们村儿带动一下经济。 游客哈到咱们这儿来呢，他们主要是冲着什么来的？ 我也看，其实有时候我也发现这问题，你说， 嗯， 可能这个村儿比较落后。也比较这个土， 嗯， 要啥没啥， 嗯， 为什么就说是人家能来咱这儿， 嗯， 然后后来我特意的关注一下这个来的人都干什么， 嗯， 其实我发现好多人就是来了之后就是院里边那个坐这个桌边看看风景，喝喝茶， 嗯， 看看书， 嗯， 真的不是说哦我这必须得有什么任何好多玩的项目， 来这儿的客人我很少，就是他更多的可能也就是在咱们这个田间小路溜溜弯， 嗯， 然后拍拍照， 嗯， 因为咱这自然的这种气息比较， 嗯， 还是比较多一点，因为没刻意的去修饰或修改什么的， 嗯， 然后他们也更喜欢这种清静的环境吧， 嗯， 可能往这一坐，鸟叫声、虫叫声， 嗯 啊， 嗯， 然后他就看看书、喝喝茶， 嗯， 也就这样。 在村里地势较高的南梁上，经过一个 S 型的大转弯，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一个高地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呢，有一座充满设计感的两层楼房，这就是龟蒲南山的接待中心了。整体的建筑风格既与当地民居融为一体，又体现出了简洁明了的现代风格。沿着山路往上走，在山坡上有几处独立的院子，从外观上看依然保留着石头民居的原始风貌，而内在结构却经过翻新和改造，体现出一丝禅意和雅致的感觉。龟蒲南山精品民宿总经理任启文介绍说， 我们这个民宿呢是坐落在这个大树洼村的南梁，南梁呢，它整个我们占地面积是300多亩，300多亩，这其中有60多亩的耕地， 正好是围着我们整个项目一周，是一个村企联合的项目。定位我们产品定位是类似于这种禅修啊、静养啊，这种啊，然后再结合这个扶持这个当地的这个经济，村里的经济，解决村里的部分劳动力就业，还有包括我们这些项目都是这个租村民的房子嘛，然后去给他们租金，然后他们的地我们也是租过来，然后再给他们付租金，全年种的时候收的时候都是雇村民去再去收再去种再给他们这个人工成本，收获回来的这个作物什么的我们卖了之后还会给他们这个分成嘛，然后包括这个房子租完之后年底也是这个只要是我们跟他租的这个房子这个村民就加入我们的这个农宅合作社，算是入股了。 那咱们也是有一个农宅合作社， 对对对，只要是出租房子给我们的， 都算 入我们农宅合作社，然后我们到那个年底是有分红的，所以这样的话当地村民这个有房屋院子的租金，有地的租金，有平时这雇他们这个劳力的钱，还有这个一些分红，这样的话算是一个带动这个当地这个村的这个经济。本来这个村已经是一个空心村了， 对对。 其实距离民宿院子的不远处还散落着不少闲置废弃的院落，有的院子呢长满了荒草，还有的院子屋顶已经坍塌，呈现出一片衰败的景象。而一路之隔经过整体设计和打造的民宿小院，却让这些闲置民房旧貌换新颜，成为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当地独特的自然景观和这些石头建筑的民房，满足了很多城里人对于归园田居的想象。 我们这个产品定位可能就是说在附近来说还是挺特别的嘛，然后在密云这边包括镇里的区里的都很重视我们这个项目，想打造一个这个密云的一个精品民宿的标杆，那个意思。然后我们也是在努力的不断去尝试，不断去总结经验，慢慢在升级我们的产品，包括我们的服务也是我们其实也是边做边摸索嘛，所以院子后续我们开发呢还是比较慢的，然后我们也是在慢慢做，而慢慢总结经验，想这个做一个田园综合体，就是既能就是让大家在住的时候享受这种精致，但是也能住的过程中了解到比较这个土生土长的这种乡土文化，这种这个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气息。有一些项目，您比如说现在就是说我们这个有这个像推碾子。 是吗？ 有推碾子，推碾子，还有这个观星观星，因为这个海拔高820嘛，它晚上那个星空还是比较干净的，在观星的这个日子还是比较多，就容易看到很多星星，射箭，我们下边有靶场下面有一靶场能射箭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有自己的菜园，这可以做采摘蔬菜，自己种的菜，还有这个我们自己种了好多作物嘛，有玉米啊什么这些红薯啊白萝卜白菜都可以采摘，来这里的客人都可以摘一些然后带回去，都是免费的。归浦南山呢其实不久的将来要打造一个北京最美的一个观景书院，它位置就在青草顶，青草顶离这里1.1公里15分钟，它是正好在一个崖边上那个星辰镇的全貌，然后下各个村的全貌，你比如古北水镇啊、司马台长城、密云水库都能看到，风景特别好，所以正好是我们想那边有一个崖边上有还是一个像类似于这种破房子想把那个房子再利用起来做一个观景书院，然后整个设计都出来了，就现在期待这个施工。 来到大树洼村，除了感受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其实大树洼村的红色历史也十分悠久。大树洼村村委委员李显富向记者介绍起村里的藏粮洞和抗日战争期间村民支持八路军抗战的光荣历史。 藏粮洞是1942年开辟地区，然后就是到43年抗战最艰苦时期，咱们这个八路军和这个咱们村民这个村里的民兵老民兵们都把这粮食给运到这个山上的透天洞里头，为了不让小日本掠走。小日本就是在这个集结营城堡里头住着。 集结营 集结营那就住着这个日本和加上曹路是个小队，经常上了扫荡。大树洼这房子被烧了3回，那 像咱们大树洼这么一个深山村，他们也来扫荡 啊？对对对，追咱们这个村民，一是追到这个山里头去，最后这小日本不有一个居家地面儿的嘛，把咱们这村民都给赶到这个集结营、苏家峪居住去，为了不让这儿有村民居住，少藏八路。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是这个咱们这民兵为了响应这个当时党组织的号召，在粮食藏在那个山洞里头，然后由这个几个民兵 指导专门的把守， 嗯， 为咱们这个八路军抗战吃粮奠定了基础。 当时咱们这儿也是有专门的那个八路军小队来驻扎是吗？ 有这个六区的区长，就是原这个承德地委书记，其中就在我们这个村开辟地区，他是当地六区区长，在这个我们这个冯家大道那儿有一户人家住着，经常在我们家在上头，经常是在我们家吃，在我们家住。小日本就这个大石洼这烧了三次房子，把这个房子都给那儿都草房呗， 嗯， 都给烧了， 嗯， 把老百姓都给赶到这个苏家峪去， 嗯， 赶到这个集结营去，嗯， 老百姓也是比较支持这个八路军抗日， 嗯，对，这地方就是老抗日根据地。 哦，当时是有什么战斗吗？ 有，43年刚一那什么，刚一开辟地区来八路军的一个排，在东梁那个大后场那下操， 嗯。 春季的4月份，他们这下操站岗的已经就说，兴隆那边日本草花队已经就到了边上了，快让他们赶紧的就停止下操， 嗯， 赶紧的就上抢占东边，就是那边的东边边墙。 哦， 咱们这受伤好几个，死了2个，嗯，其中就是有这个大石洼的杨红山的父亲，他是烈士。 除了那个八路军哈， 嗯， 咱们村呢也有一些村民作为民兵加入这个抗战当中， 啊， 对吗？ 啊，对对对 啊，哦， 民兵当地的咱们这个有杨世芬、杨永才、王如发、李显廷、李华峰、郝品一，他们都是这个过去的老民兵， 嗯， 还有一一的。 嗯， 一个民兵组织，再加上这个那电线杆那边那一个叫联络岗， 还有个联络岗， 哎，联络岗， 哦， 联络岗，过去咱们没有这个通信的设备呀， 对， 敌人到了大石洼的小后山那儿就瞅着了，这儿就一喊，清岭大梁杆那站着岗，这儿站着岗，往清岭大梁杆一喊，然后再往东梁一喊，然后有站岗的民兵一喊，然后村民们听着喊以后，赶紧的起身往山上跑，嗯， 因为咱们这儿地势比较高，是吧？ 对， 你往下一俯瞰呢，就能看到敌人过来的那个影子， 对， 然后他们就站在那儿呢，就喊， 哎，对， 他从这儿喊，然后另外一个岗楼呢就能听见了， 对， 哦， 对，甚至少受这个伤害。 从红色山村到网红民宿打卡地，以90后村支书杨凯为代表的村两委不断更新观念，移植经验，给山村发展注入新活力。在记者采访的时候，大石洼村正在翻新拓展柏油路，平整的柏油路通到了每户村民的家门口。村委委员李显富介绍说，村里这几年还通了摆渡车，老年人走亲访友更方便了。 老年人在这儿生活还行方便，因为通不了公交，村民们向咱们这个村里头反映，村里头向政府反映，后来政府给咱们一个摆渡的一个车， 嗯， 每年的村民们想下山去购点物或是走亲访友的， 嗯， 甚至都方便，一天3趟、 哦，那这样的话呢，如果说头疼脑热要买个药啊看个病啊之类的，也比之前方便了， 啊，对，小的药品呢在村医买，再大一点新毛病呢到镇上卫生院，或者是说再上区里头去，这样有这个摆渡车也方便了。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上半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得到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支持。节目策划顾崇华、王磊，监制白刚。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下半时段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探访美丽乡村，展现乡村文明，关注宜居生态，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先锋的力量》。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支持。您好，听众朋友们，今天为您播出的是记者张鹏飞采制的录音报道。 在房山区西南部的韩村河镇有一座上方山，在上方山脚下有一座圣水峪村。从明朝开始，圣水峪村生产的上方山香椿就作为贡品进献到皇宫。在2019年，上方山香椿还被农业农村部认证为国家地理标志性农产品。美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也曾经对上方山香椿进行过介绍。圣水峪村两委干部史德忠介绍说，上方山香椿的特点用8个字就能概括： 一是梗粗、叶厚、色艳、味儿窜，这8个字就概括了这个我们村这个香椿的特点了。 哦， 粗是什么？像我们这个香椿呢，底盘特别粗大，吃起来口感呢特别爽口。 嗯， 叶片厚，不像咱平原上那种香椿啊，上的叶子就没2天就老了。我们那个香椿呢，叶子特别厚，口感好， 嗯， 有嚼劲儿。再有就是色艳，哎，我们这香椿呢，在树上长着的时候，刚出的时候，紫红紫红的，感觉跟花似的。 哦， 真紫红一大片啊，就跟花一样。 嗯， 哎，再有就是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香椿的味儿特别窜，味儿窜。上面呢就是说了说我们村香椿的特点。 嗯。 香椿作为一种季节性很强的时令产品，季节短，产量大，每到香椿丰收的季节，农民守着满山的财富却无法变现。绵延的群山阻隔了香椿的美味，也隔断了山村农民的致富路。这几年，圣水峪村涌现出的一批新农人，打破传统山村固有的思路，带领村民发展都市型休闲农业，圣水峪村的香椿经济开启了新篇章。圣水峪村党支部书记臧海龙介绍说， 咱们村这个是咱们属于北京西南呗，西南方向。 嗯， 然后咱们村面积是26平方公里，人口是1400人。咱们村主要就是比较深山了吧，过去是比也是比较落后。 嗯， 但是咱们这也没有什么这个企业机关厂矿也没有。 嗯， 主要就靠点这个农产品。所以说这个现在咱们这乡镇说比较有名，而且根据咱们这个地形地貌啊，咱们只能也适合就是旅游发展民宿这块。 对对对 对。根据咱们这个原生态吧，这环境， 嗯， 只能适合这一块 儿。嗯，那咱们这儿种植香椿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是不是？ 对，它这个已经肯定是上百年的历史了。 嗯， 咱们这一开始的这香椿应该不是种植，应该是自己长的。 哦， 后来他发觉这香椿能吃，而且咱们这香椿是跟别的香椿还是不一样的。 嗯， 它可能跟那个气候、土壤是有关系的。 嗯， 同样的香椿树，咱们这儿呢，你要种到外边长出的香椿跟咱们这是不一样的。 哦， 所以说咱们香椿为什么是这个舌尖上的中国全国一村一品， 嗯， 瓶儿那个， 嗯， 肯定是有一定的优点吧。 嗯，那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发展这个以香椿特色的旅游产业呀？ 其实咱们香椿出名是很早以前就出名， 嗯， 但是一直咱们没利用好咱们这个好的产品，说带动咱们发展旅游啊民宿啊，一直以前就没这么做过。 嗯， 也就从这个今年开始吧，因为我们这个党支部去年属于新选上来的， 哦， 所以说我们这个党支部也好，村委会，我们是大力支持，把咱们这个乡镇旅游产业做起来。 嗯，我看其实咱们这个旅游资源也挺丰富的，是不是？ 对，旅游资源比较丰富，这个咱们这个面积比较大， 嗯， 而且咱们村是5个乡镇的交界点， 哦， 而且全是山，因为咱们村啊，在一个等于四外环山， 嗯， 然后是五个乡镇都在咱们交界，咱们村的面积所以比较大， 嗯， 是26平方公里， 嗯， 而且咱们村这个山上啊，都有过去这个遗留的什么历史文化， 嗯， 也包括什么像什么南梯、北梯、北寨沟啊、白云坨呀，它都是有传说的， 哦， 包括那边太湖，咱们现在这位置叫。也叫花尖儿，也叫苗寺，过去都是有寺址的。 哦， 刚才我跟你说，过去最早的时候，咱们村属于佛教圣地。 哦，本身我看这个村旁边就是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哈。 对对对， 刚才经过一个叫云水洞，是吧？ 对，云水洞，它是咱们华北最大的溶洞。 哦，溶洞， 自然的山的溶洞里边是钟乳石。 哦，那跟那个银湖洞。中文差不多是吧， 嗯，对，基本上他们性质差不多，但是咱们云水洞早， 嗯， 因为咱们云水洞在这个49年没解放以前， 哦， 这个洞就存在，咱们这里边这个洞，这个一是洞深洞高，在华北地区是第一的， 嗯， 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为生水峪村发展都市型休闲农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为了更好地推广上方山乡镇，生水峪村推出了为上方山乡镇代言的乡镇姐周文霞和乡镇哥史德忠。史德忠是村里的两委干部，而周文霞是村里一家民俗户的创始人。他从小在村里长大，长大以后走出大山，在北京市区有了不错的工作和美满的家庭。每次回到大山，对比山里和城里迥异的生活状态，让他有了更强烈的冲动，想要为村民做点什么。 因为我从小就是在这个大山里面出生长大的孩子，20年前我在这个大山里面就是生活，20年后我再回到大山里面，我觉得没有什么变化。因为我到市里面去工作，在工作的这种环境下，我看到了这个外面的世界啊，他们的待遇非常的好。转回头看我们这个村子里边，大山里边的这些村民依然没有任何的改变， 嗯 嗯，还是像我小时候一样，他们就背着那一点点乡村到处去卖， 嗯 啊， 嗯， 所以说我很心酸也很心痛， 嗯嗯 啊，我回来以后，是乡情吧，嗯，是一种乡愁， 嗯 嗯，我回来就是想着把自己的小院子弄一弄，因为我们自己家的老院子宅基地， 嗯，宅基地，嗯 啊，我利用了7个月的时间平地拔起3层楼， 嗯。 准备想开启民俗， 嗯 嗯，经营我的民俗， 嗯， 让更多的外边的人，城里的人体验农村的生活， 嗯， 品尝到我们农村的美食，因为我们这儿有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非常有特点的这个农产品，太多人没有吃过了，他们也让他们品尝到， 嗯， 让更多人品尝到我们的乡村， 嗯， 乡村美食， 嗯，一开始您是做自己的小院哈， 对， 后来是逐渐的也想把这个经验给村里面所有的人，让他们一起来，实现那个乡村的振兴，是吗？ 对， 嗯，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经营小院的过程中，偶然的一次机会参加了北京市农广校的一次培训， 嗯， 在这个培训的过程中，我就觉得啊，这个把我的一个思想啊，还有我的这个超前的意识，还有这个都给我开发出来了，受到了启发。所以说，在这经过一次农民培训，就是高素质农民培训， 嗯， 我就想，我不能自己再弄这个院了， 嗯， 我要带动我们圣水峪村更多的村民来经营民宿小院， 嗯， 啊，能接纳更多的游客品尝到我们的美味的乡村美食， 嗯， 所以我就决定成立合作社啊，在2019年的时候成立了合作社， 嗯，什么合作社？ 在这个圣水太行。农业种植合作社， 嗯，哦，农业种植合作社， 对， 嗯， 成立合作社，有太多的村民入股来参加到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来。在这个一年的过程中，有150多户种植户已经加入我们的合作社，也带动了30多户民宿户开始经营了我们的乡村文化生态旅游。 嗯， 因为我们这有个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我们村子就是上房山国家森林公园，属于5A级国家森林公园， 嗯， 就坐落在我们村内， 嗯， 有大批的游客， 嗯， 但是他们没有那个口的福， 嗯， 他们没有尝到我们美味的乡村， 对， 所以说我们让他们更多的全国各地的人留下来， 嗯， 去游一下我们的乡村游， 嗯 啊， 嗯， 品尝到我们乡村的美味乡村， 嗯， 美食， 嗯嗯 嗯， 这是我的最终目标。 对，但其实乡村是一个季节性很强的一个产品啊， 对对， 可能以前是每年春天才会有，然后像咱们这大面积的生产，可能乡村这个价格也上不去，然后呢也会滞销，是吧？ 对， 然后就得想办法把它从一种特定季节的食品变成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的产品，对不对？ 对对对， 嗯嗯。 所以说我们当时刚刚接触这个乡村产业的时候，我看到也挺心痛的， 嗯， 只能是在应季的时候才能吃到乡村的美味， 嗯， 所以说我们就找专家为我们研制了香椿的系列深加工产品，能让大家一年四季都能品尝到我们香椿的美味。 现在都开发了什么产品？ 我们现在开发了香椿酱、香椿酒、香椿蘑菇、香椿饺子、香椿面条、香椿丸子。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做一个深加工产品，是干面条，可以在市面上能买得到的。我们现在的这个专家教授也正在帮我们研制配方。 在香椿姐周文霞的山庄里，记者品尝到了几种独具特色的香椿美食。 我们这个香椿丸子是用米饭做的，你看这个颜色这么好看，如果是光用面的话，假如是黑色的，看不到我们香椿原有的绿色。 哦，对。 啊，我们这个是用白面和米饭，还有这个盐，还有香椿叶，剁碎的香椿叶，揉在一起做的素丸子。 哦，哎，我说就是嚼起来不像普通炸丸子，有点脆脆的。 对， 它比那个要糯，是吧？ 对对对对。 那这个米饭是用就是蒸好的米饭？ 蒸好的米饭，把米饭抓碎。 然后搁上那个面粉， 放一点面粉，然后放上这个对，剁碎的香椿叶，是这个季节的美味。在我们圣水峪村，每一家民宿都能吃到这款香椿丸子。我们4500亩的香椿树，从这个香椿树随意都能薅下的树叶，都可以做这么美味的丸子。 然后咱们这个香椿宴上呢，我发现还有很多不太常见的， 对， 我也很感兴趣的，比方说这个香椿饺子，咱们这个香椿饺子是纯香椿馅吗？ 对，纯香椿馅。 哦。 也可以， 你可以尝一口。 今天我吃到这个是素馅的，是吧？哦， 香不香？ 好香啊！ 你咬上第一口的时候，我这儿都能闻到香椿的味道。 真的，我吃完这个香椿饺子，我特别能够理解到，说上方这些香椿味儿窜，比我吃过的其他的香椿都窜，特别那个香椿味儿特别浓。 吃其他的饺子可以蘸饺子料，但是唯独我们这款香椿馅饺子是不用蘸料的。因为我们这个香椿是最美的调味品。当你咬下第一口的时候，我坐在你旁边已经闻到了这么扑鼻的香椿的味道。 是是是， 在我们圣水峪村30多家的民宿户都可以吃到这么美味的香椿馅饺子， 一年四季都能做哈。 对，传说中我们在曾经坐火车的时候，那时候这个交通不是很发达，坐火车是唯一的一条专线了，就是大家出去旅游，我们上房山的村民拿到了3根香椿，腌香椿还是3根香椿，在火车上边拿出来准备想吃，整个的一个车厢全都是这种香椿的味道，非常浓郁的香椿的味道。大家都在奇怪，这是什么季节，怎么大冬天的能闻到这么浓郁的香椿味儿？还是腌制后的香椿。我们现在吃的这个香椿是我们圣水峪村的头茶香椿。它的味道非常的浓厚。颜色也特别的纯正。 是。 储存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在这个储存香椿的过程中，刚从树上摘下来，用热水焯一遍。直接冷冻到冰柜。这个香椿能吃到我们明年的香椿酒。 还有咱们这个香椿扣肉。 香椿扣肉。 香椿扣肉。就把这个香椿。晒干了，跟梅菜一样，放在做扣肉的时候放在里边保持了在香椿的这种香味儿，又这个香椿这个干香椿嘛，又把这个肉的这个油腻给吸收了您吃这个肉的同时呢，油而不腻吃的这个香椿的时候呢，它这个香味儿啊，还有它这个口感呢、啊、一种干菜的一种口感 跟梅菜扣肉是一个做法， 对对， 就是把梅菜换成了香椿， 换成香椿。 根据我们这个香椿它的生长规律，每年都要剪枝，摘完香椿以后要剪枝修剪树，剪下来的一些枝条都成为了我们满山遍野的垃圾。根据我们这个环保，现在都很讲究环保嘛， 对对对， 也提倡环保的这个话题，所以说我们用的这些树枝废物再利用，把它搅碎搅成木屑。做成菌棒的原材料。当时我们在实验室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在木屑上浇上水，整个车间全都是香椿的味道。所以说我们这个木头，都是有很浓厚的香椿味道。这也是我们上房山香椿的特色。味儿浓。 那这个蘑菇长到这样的菌棒上，会带来不同的口感吗？ 非常的脆，比一般市面上的蘑菇要脆。大家都知道很多的木屑呀，还有包括这个老玉米棒啊，他们做的这些个原材料做出的蘑菇，它是那种肉，就是肉肚子。现在咱们这个是脆中带着一种这个香椿的味道。 是。 我们这个平菇可以跟我们的柴鸡炖在一起，也很好吃。 是。平时原来可能只能用作燃料哈，就是烧柴了。现在把它又变成了一个原料，做成了菌棒。 对。 然后从菌棒来长蘑菇。 而且这个还能带动咱们这个村里面的就业， 对，带动我们村民的就业问题、 嗯、 然后在家里边闲着的这些老百姓们村民们他们都可以到山上去收集这些树枝， 嗯， 然后我们集中的收到一起就去做这个木屑，就是带着村民一起致富。 嗯嗯，说完这乡村饺子，我待会儿我想特别想试一下咱们这个乡村酱。 好， 这个乡村酱是咱们这儿一个特产了，对不 对？ 对， 特产。 嗯， 咱们乡村酱啊，你可以佐餐，也可以直接夹馍呀、拌面呐、拌饭呐，都特别好。 嗯嗯，这个瓶子其实就像是老干妈呀，或者其他什么那种酱，香菇酱是吧？ 对对， 就那种瓶子。 嗯， 然后里面一看也是肉眼全都能看到那个乡村丁儿哈。 对。 这是用什么香椿和什么做的？ 主要原料就是香椿，再加上一定的口味品。你像豆豉味的， 嗯、 它放了豆豉酱。 哦，豆豉。 这个香辣味的，它放了 辣椒粉、豆瓣酱。 对，辣椒粉对的。 是咱们这儿自己研发的是吗？ 2019年1月1号， 嗯， 一月一号我是正式开始咱们这香椿酱。哎，上市开始销售。 哦，这不就 是 去年吗？ 也是一个 对。嗯嗯嗯。哎，怎么当时怎么想到说还能把香椿研发出酱啊？ 这也是个受到人家别的启发。这个咱们看人家有这个香菇啊做酱的， 嗯， 有这什么橄榄做酱的。 对。 哎，后来我想咱们香椿应该也能做酱嘛。 嗯。 哎，后来又找这个有关做酱的这个专家呀、 嗯、 老师啊，哎，探讨。后来。研制了这几款香椿酱。 哦，哎，所以除了我现在吃的这个香辣味的，还有别的味的是吗？ 有香辣的，有麻辣的，有豆豉的，有原 味 的， 原味 儿，四种口味。 哦， 满足南方北方所有的这个食客们的需求。 在周文霞等新农人的示范带领下，圣水峪村的民俗户已经达到30多家，香椿产业的产值也连年扩大。在第4届北京市农业创新大赛上，香椿姐周文霞创意的上峰山香椿文化生态旅游项目还获得了北京市的前10名。周文霞介绍说， 我们这次组织的那个激情创业创新大赛， 嗯， 啊，我在这次大赛上，获得了北京市的前10名， 嗯嗯， 还拿到了奖金呢。我觉得现在只要是干事情的话，就是会有奖励的， 嗯， 这样更能促使我更有信心的带动我们圣水峪村的村民， 嗯， 来发家致富， 嗯，是2020年北京市农村实用人才优秀创业项目的资助活动啊。 对对，我参赛的项目就是上峰山香椿文化生态旅游项目， 嗯。那咱们现在这个香椿产业哈，像您回来这几年之后，给咱们村里带来了多少的就业？然后这方面的有一些数据或者总结吗？ 我们有一个盈利的数据可以给您汇报一下。 嗯 嗯，在2019年一年，我们带动了村民在香椿产业上边盈利1100万。 哦，就只是香椿产业这个盈利吗？ 香椿产业的盈利，还有包括我们的民宿经营。 哦，前不久听说您还参加了一个那个叫直播带货的一个培训是吗？ 对，直播带货的培训，乡村好主播。 乡村好主播， 对，乡村好主播，这个是我们的农广校的他首届在房山举办的乡村好主播。 哦，所以您现在也是会平时做一些直播活动吗？ 嗯，会做一些带货直播。 哦，带货效果好吗？ 还可以吧，我们这个固定的客户群体达到了3万余人。 哦，那您在参加那个培训啊，包括自己在实际的这个直播的当中有什么经验吗？ 我觉得好产品大家都不会放过。 嗯， 因为我们有过硬的产品啊，我们有过硬的这么美味的香椿。以前做带货直播不是很专业，经过这次系统的培训，接下来我们想带动更多的村民也去做一些带货直播。带货是带货咱们自己村子里边的产品。 嗯， 也想接下来做更多的香椿系列产品，全加工产品多一些。我们有很多的梦想。 嗯， 这次我接触了这个香椿文化产业，在脑海里有很多的梦想。要实现的梦想，我会努力的带着老百姓往这个目标去发展。 嗯， 啊，我们想成立在村子里面成立加工厂。 嗯， 比如说我们这个香椿蘑菇的加工厂，还有我们香椿酱的加工厂，甚至包括我们的香椿面条、香椿饺子的加工厂。 嗯，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加工都是代加工。我们想形成我们圣水峪村的自己的企业，这是我们的梦想，梦想在我们的村子里面形成自己的一个乡村产业链，这样的话也去节省了我们到外加工的就是代加工的一些费用，最重要的是能带动我们村民的就业问题，解决我们村民的就业问题。 圣水峪村种植乡椿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至今村里仍然留存着一棵200多年的乡椿树，村里人把它称作乡椿王。眼前这棵香椿王树有10几米高，一抱多粗。村里人介绍说，旁边的香椿树都是这棵香椿王的子孙。 哦，这些树是您家的，大爷？ 这个全是我的。 这是您自己种的，还是他以前就有的？ 以前都是就是出来的，一棵秧，一棵秧，一棵秧，你看看啊。 哎，那像这个老树旁边这些小树，就是它的根自己窜出来的， 对 是吗？ 对， 根叶苗 叫什么苗？ 根叶， 根叶苗。 根出苗，它有一小细毛根，它就出一棵树。 哦， 越刨吧，它那小过年的小树还越多。 哎， 剩一小根，它就出一棵。 哦，那所以说香椿王周围这些也都是他的孩子们了。 香椿王的子子孙孙。 对，等这片就 是香椿王的一个大家族。 对，采访当天，香椿姐周文霞、香椿哥史德忠和党支部书记张海龙正在讨论如何美化香椿王周边的环境，把这里打造成一个网红打卡地。村里随处可见的香椿树，在村两委干部的带领下进行了矮化密植，方便游客进行采摘的同时，还能增加香椿产量。在海拔400-500米的山坡上，还有几处树屋，也吸引着游人的目光。张海龙书记介绍说，村里计划将香椿产业分成三大块，从一二三产相结合的角度发展香椿生态旅游综合体。 咱们这个规划是分成三大块， 嗯， 就是根据咱们村的地形， 嗯， 咱们这个地的分布，然后分成三大块。 哦， 啊、嗯， 这是那个一产的内容是不是？ 对对对， 就是加大那个香椿种植的产量。 对对 对, 对，而根据咱们的地形，哪一块比较集中，哪块比较集中， 嗯， 然后我准备打造三个示范园。 哦，示范园。 对，打造三个香椿示范园、 嗯， 一是香椿的产量、产品， 嗯， 然后咱们在这个原来的香椿基础上，咱们在摸索怎么给它改进，包括香椿树。 嗯， 包括什么矮化种植啊，然后怎么让这香椿长出来更好， 嗯， 然后呢把这片的这个风景也打造好， 嗯， 包括什么亲子可以过来游玩啊， 嗯， 过来亲子采摘呀、啊 嗯、 就都可以， 嗯， 哎，咱们方向是这个。 哦，那在那个二产方面呢、 嗯、二产方面就是香椿产品深加工这块了， 嗯， 对， 嗯， 把这香椿产品然后深加工，然后做出包括什么香椿宴呀，包括在原来的这个香椿酱啊、香椿酒啊， 嗯， 包括说的什么香椿蘑菇啊， 嗯， 咱们再多出点产品、 嗯、 啊，包括这个成立一个合作社， 嗯， 就为了咱们这点这个香椿产业， 嗯、 我们村委会党支部要带头，把咱们所有的香椿的潜能都得发挥出来。 嗯 嗯， 那在这个第三产旅游方面呢？ 第三产业旅游，现在这个香椿产业做好了， 嗯， 把环境，为什么我说分三个部分呢？把环境你打造好了， 嗯， 自然过来玩的人就多了， 对， 咱们这民宿产业自然就带起来了。 嗯， 我们下一步就是要组织把这个民宿接待游客呀，包括这个吃喝住这个环境要重新再打造、 哦、 哎，尽量我们让村里边就是统一， 嗯， 哎，但是这个以前的民宿啊都是老百姓自己家自己开的农家院，都是自发的， 嗯， 但是没有组织没有管理， 嗯， 你知道不？如果要想往大的发展好的发展必须要统一， 嗯， 然后我们准备村里成立一个那个旅游民宿合作社。 哦， 所有的这个民宿户想做这个的要入的我们这个合作社里， 合作社，嗯， 对，然后咱们统一的管理，统一提高质量，然后咱们接待游客，就是你包括你的房设计、 嗯哦、 改造、 哦、 包括你吃的所有的菜系， 嗯， 然后各方面都要统一通过咱们合作社、 嗯、 统一的，然后找专家专业人士给咱们指点、 哦、进行提升，是不是？ 对对对，进行提升、 嗯、 对， 村民的腰包鼓了，对文化生活也有了更多追求。今年九月份，香椿姐周文霞动员73岁的张桂山老人建了一支太平鼓子队，让沉寂了多年的传统艺术再次响彻山村。说起这支太平鼓子队，张桂山老人非常激动。 沉默了多年了，恐怕快够20年了。过年的时候，老年人说叫什么呢？连个活动都没有，一点动静没有，还这山沟里沉睡着。就从这周总打今年一来，把我叫上第一次谈话，我就特别的赞美我周总，有你这么一能人，能把咱们这山区沉睡几十年的，能把它唤醒了。为什么我这大鼓，我是到这儿先敲敲的，他沉睡多年给他惊醒了， 嗯， 哎，让把这队员一听到鼓声，在家了吃不饱的都往这儿跑，就这种积极性。您再苦再累的他也不怕，虽然我今年70多了，可是呢我愿意把咱们这个文体活动继续搞下，越发扬越好。咱们这个民族这个文化传统在我们村了，不管是谁来，我就说着，一进村一听锣鼓响，哎，一瞧您这村，嘿，多红火呀。